总是喜欢骂我很赞，你总是那么可爱，想对你说的话刚说出口却又存回来，我们不在一个城市里却有奇妙的相遇，谢谢你让我感觉得到心动的情绪，又是月亮代表我的心，真的很神奇，但是我用我自己的歌表达着情绪，我想要对你说，轻轻我说，说出我的爱，就是这么直白，这么简单，希望你明白，我没那么浪漫，给你做晚餐，你是喜不喜欢，就是这么直白，这么简单，希望你明白，这是我写下这一首情歌，只有钢琴来配合，才能表达心中的情感，深刻却简单，有时外面的是非太多，真的不想去招惹，看得再清再淡，还不都是寂寞在崇拜，喜欢看那平静的海水，安静而憔悴，你就是我心中的亮，一直想去陪伴，这是我。